随雨风中画满了你的名字，思念总在分手后开始，想要将你的声音缠绵如诗，诗句却成酸苦的旧知，还有世界。

风往北 把一切销毁，我往北追，收迷了路的腿，我只有往前飞，退不回，北方没有你，要我如何收拾你给我的美，要我如何收拾你给我的美。最后回到

都会有人珍惜，哪怕像我如此爱你。